曾有过防备，直到肆意闯进那颗心扉，无怨无悔，面对是是非非，每每叫人伤悲，说不出谁错谁对，爱会让人沉醉，尝尽其中滋味，不想与你离别，拖着疲惫也不能寐，为爱流的泪到底有多美，生生世世绝不后悔。可能我只能陪你到天黑，多想这不是我们的结尾，让对方心碎，心痛才安慰，这样爱怎能不累。是一道眼泪，不曾有过防备，直到肆意闯进那颗心扉，无怨无悔，面对是是非非，每每叫人伤悲，说不出谁错谁对，爱会让人沉醉，尝尽其中滋味，想与你离别，拖着疲惫也不能寐，为爱流的泪到底有多美，生生世世绝不后悔。可能我只能陪